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三级左右，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三度，最低气温零下六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以下的内容。首先是股市收评， A 股延续反弹力度减弱，另外呢也会关注到首张个人征信牌照问世，其次也会跟大家一起来了解股票发行注册制授权决定期限有望延长至2020年。那么在今天的资讯过后呢，咱们的股市收评也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一些热点板块。那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聊一聊流感下的商业保险。那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会继续进行散户炒股的一些案例分析。那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狗年新春的第二个交易日，在这儿呢还是给大家拜一个晚年。那么在今天 A 股延续反弹，但是力度呢明显的减弱，截止收盘沪指重回升势，尾盘收报 3289.02 点，较前一交易日涨了 20.46 点，涨幅为 0.63%。 至此呢，沪指已经实现了5连阳。深证成指收报 10662.79 点，涨了 3.85 点，涨幅仅为 0.04%。 创业板指数率先回调，跌 0.53%。 沪深两市呢延续涨多跌少的格局，但告跌品种总数增至了近1300只。行业板块方面，造纸、农业板块涨幅分别超过了 3% 和 2%。 影视、元器件、传媒教育、白酒板块表现相对较弱。在成交链方面呢，沪深两市成交继续稳步放大，总量超过3300亿元。宏观方面，工信部发布2018年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工作要点，这个要点当中就提出对3000家以上重点耗能企业实施专项监察，实现对造纸、石化、铁合金等高耗能行业的全覆盖。另外呢，也会推进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的回收利用， 发布实施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推动建立回收利用体系，另外也将加快制定一批甲醇汽车领域重点标准。再来关注科技部今天发布的一条消息，根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总体工作安排，日前呢召开了光电子与微电子器件及集成重点专项指南编制启动会，会上确定了2018年度编制工作的具体要求和时间节点安排，以及2018年拟启动项目的部署情况。还有发改委的消息是，深圳国家基因库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将高标准加快推进国家基因库二期建设，并成立一带一路生命科技促进联盟。另外啊，关注到的是央行方面的消息，央行公布首张个人征信牌照正式获得许可，那么获得许可的是信联，正式名称为百行征信有限公司。据此前公布的信息显示，百行征信注册资本为10亿元，主要股东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持股 36%， 剩下的芝麻信用、腾讯征信、深圳前海征信中心等8家首批试点机构各持股 8%。 业内有专家分析，这就意味着征信市场正式迎来了超级枢纽。不过信联能发挥多大的作用，目前呢仍然有待观察，例如巨头数据共享等等的一些难题。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动态，太空板业发布公告，证券简称拟变更为太空制造，这个是智能的智，制造的造啊。制造的意思就是说，用智能化的方式，包括互联网、BIM、新材料、装配式等技术来实现建筑物的建造。那么改名的目的可以说也是不言而喻了。另外关注到的一条是，安邦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吴晓辉因涉嫌经济犯罪被依法提起公诉。由于这一事件呢，可能严重危及公司的偿付能力，为保持照常经营，保监会依法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接管期限1年，保持安邦集团民营性质不变。神开股份收到映业文化增持计划，预计半年内增持不低于 7.45% 的股份。另外乐视网午后再封涨停，但在尾盘打开涨停，收涨 8.85%， 全天成交额 30.31 亿元，换手率 19.16%。 华王股份中标总投资约 3.72 亿元的河南濮阳县的绿化工程项目，项目工期24个月。另外在春节过后啊，可能对于 P2P 网贷行业来说，备案进入了一个倒计时阶段。P2P 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此前于2017年的12月8号下发了一个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在2018年的4月底前完成主要 P2P 机构的备案登记工作，6月底之前全部完成。那么目前呢，广东、北京、上海等主要地区金融监管部门相继推出备案指引，细化了平台备案的细则。2月以来，深圳、厦门、福建、新疆等多地区也已经下发网贷行业整改验收通知。受国务院的委托，证监会今天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说明，建议股票发行注册制授权决定期延至2年，至2020年的2月29日。此前的2015年的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股票发行注册制授权决定期限于2018年的2月28日到期。再关注一条可能跟大家的生活相关的话题啊，北京市租赁房要实现3个亿公里，也就是说争取将一批集体建设用地选址在距离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包括新城1公里左右的区域。北京市规划国土委表示，今年本市的工地计划正在紧锣密鼓的编制报批，与此同步的是，用于建设租赁房的集体建设用地也同步纳入其中。未来居住在集体租赁房中的居民步行10到15分钟就可以走到最近的轨道交通站点，更有很多人啊不用乘坐轨道交通，在自己工作的园区新城附近就能住进集体租赁房。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下面我们来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晚上 好， 给您拜个晚年。 给大家拜年。 这个咱们实际上在这个春节过后啊，现在等于是开市也就两天啊，今天咱们可以来简单聊一聊，你也可以给大家预测一下下周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请您来说一说。 哎，好的，由于这个前期这个跌幅非常快，也比较大，所以这几天包括这两天还有这个节前的那三天啊，都是有所反弹的，跟随这个周边股市，那么但是谈呢，就是基本上两个特征吧，一个是缩量，几乎就成交量极少，第二个特征就是轮弹非常快，因为都超跌了呢，但是它这个跌速快，跌幅大，但是它这个没有一个这个主心骨，就是有广度吧，没有深度，就是说，谁都能谈啊，你比如今天消息面刺激雄安啊，那么过节后的这第一天是什么影视，航空啊，这个都是跟这个过节有关系的，稍微有点说辞，有点理由。你比如说影视大卖，航空是这个增长11.2%，也就是说，现在境内境外旅游，人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了，这个坐飞机的多了， 没错， 所以增长的多，所以这个国航什么领头，这都有点原因。 是的， 但是没原因呢，它也涨。你这个也有谈的机会，那么但是轮动太快了， 太快了， 几乎就是有时候甚至于半日游，这个一日游，这个难持续，这是一特点。另外就是量，量现在就3-4千亿，两市加起来，这个也说明这个反抽啊，这个力道也不太够，那么依我看，这个就不止下周吧，可能还是缩量这么一个企稳这么一个过程，至少还有一个月吧，这个都是比较稳定的，这股指也不会再度往下杀了什么的，但是再过这么个别月以后啊，就可能还会继续低迷啊，这是我这个一个月之内，或者说一个月以外的，过2-3个月这么一个大致的 一个预测 预测。 这个那能不能就是我们大师猜想，就比如说后续可能还是一个持续震荡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啊，这一个来月稳定，这个震荡上下幅度不算太大那么过去以后，这可能就是这个就得有可能往下再走走可能空间不大，但是时间会低迷一阵子，这个上回我已经说了这个原因了，这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去杠杆决心很大这个包括这个处理僵尸企业，这是明确提的这是作为突破口所以对银行也有一些个这个进一步的要求包括那个什么缩减分红缩减的利润你得有所未雨绸缪，你得准备等等吧，反正今年攻坚战嘛，这个得是下定决心的。第一个就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对吧，就是落实这个。第二个当然就关系不是特别大了精准扶贫就是今年的重点三项任务扶贫可能也沾边，为什么？这个去年前年就定的这个594个贫困县只要是极度贫困县的上市企业要开绿灯八个字嘛机报机审，审过机发，就是你贫困县的这个上市，这个要有上市IPO， 你季报啊，季立基的季，季报马上就给你审，优先审啊，审过即发，只要审过了会马上就发，这八个字儿。 嗯， 所以你说这第二个任务也不是也有关联，可能对贫困县就是更一步强进一步强调了吧，就是说你是贫困县的这个上市绿色通道优先啊。 嗯， 那第三个可能就跟这个板块有关系了，就叫什么防治污染啊，今年三大攻坚战这三条啊。 嗯， 防治污染那你受益的那就肯定是环保板块了。 是的 啊，但是这是从年度角度或者说长期角度而言的，它不是说在这一个月近期反映的。 嗯 啊， 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些听众的一些想法，他们有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不知道您认可不认可哈。 嗯， 就是他们说很多人说下一步是不是可以考虑这个水泥板块。 水泥 啊 我觉得就是周期性的，包括钢铁、煤炭，水泥这个强周期的吧，这个你说现在确实那个水泥有一个半径啊这个问题啊，这个但是这种都是过剩产能的， 嗯， 就是说去产能给了他们这个机会啊，所以煤炭钢铁涨价，但是这个东西只能是短炒，或者说你比如说现在是年报期间， 嗯， 可能去年的业绩还不错啊，那么这个整个的反正中长线这不是主要的一个标的板块。 嗯嗯嗯嗯，好的，感谢您今天做的连线，谢谢您。 好，谢谢，嗯， 再见。好的，听完了专家给我们聊的这个股市呢，接下来也是进到我们节目的下一个板块啊，我们稍后见。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在今天财富私人定制的这个板块跟大家一起的邀请到的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保险培训师李鹏。李鹏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给您也是拜个晚年啊。 给大家拜年了。 年后咱第一次见面啊。 对。 虽然其实过年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喜庆的这么一个日子啊，但是今天咱们这个话题的这个起点可能让很多朋友不是那么高兴的起来。 嗯， 我不知道你关注到了没有，就是在过年期间啊，在一篇在这个微信的朋友圈有这么一篇文章是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转发，这个文章的标题叫做流感下的北京中年。 哦，看到了，朋友圈里确实许多朋友 是吧 发这个文章。 这个真的是在过年期间在很多人这个手机上可以说朋友圈里边刷屏了。 嗯， 具体讲的一个什么故事，就这个文章的作者好像他所从事的工作也是跟咱们财经有关。 嗯， 他讲的是他的岳父在这个应该也不是过年期间啊，就是在过年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啊，因为这个流感后来在29天之内就去世了。 嗯，去世了。 对，在这篇文章当中他也是把这个整个这个事情的起因经过包括结果都非常详细，因为他本身做财经的嘛，罗列的非常的详细。但是很多人也是关注到了在这一篇文章里面他也多次提到了保险这样的一个词汇对吧，于是乎很多人立马好像就触到了他的这个痛点神经了，就开始特别是跟这个作者同龄的这样一些人哈，就开始关注到了自己父母的这样一个健康。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篇文章是良性的， 嗯， 对吧，关注到自己父母的健康，关注到保险，那势必就是想要给自己的父母去购买保险。结果很多人在咨询了很多家的保险公司之后发现，对于差不多60岁上下吧，咱们大概先说一下这个年龄段，60岁上下这样一个年龄段的朋友来说，可购买的保险真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对，这就像咱们上期所讨论的， 对吧， 一期讨论嘛，对老年人来说，可能保险产品确实它是一个盲区。 是是是，咱们今天可以往深了聊一聊。而且也是发现一个问题，就即便是这一家公司它有适合这个年龄段的保险，也可能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投入的金额非常之高，而且你投入的高，你可能你收到的回报还不如你的投入， 倒挂嘛。 对，这对于很多朋友就是说，这不用算， 这就是一个打引号赔本的买卖，所以大家就更加的着急了，说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给我们的父母，或者说我们就没有办法给这个60岁上下这样一个年龄段的朋友去购买保险了吗？ 啊，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就像上次节目咱们在讨论的， 是， 我觉得这要分两方面去看。 嗯， 第一方面呢，就是对于这个老年人的朋友啊，咱们也推荐过一些可以购买的保险产品， 是， 比如说我们的意外险，包括我们的原位癌这种产品。但如果说真的要给他们选择一款，比如说我们的门诊医疗重疾险这种产品的话， 嗯， 那可能真的是比较困难了。因为确实不管是咱们中国的保险公司还是外资的保险公司，可能在这方面都是一个空缺。 是， 但从另外一方面又说呢，可能如果我们的父母现在可能在购买产品方面比较困难，那其实我们作为中年人，咱俩岁数差不多嘛， 嗯， 可能30岁、20-30岁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就要有这个提前购买保险的这个意识了， 嗯， 就我们现在是别人的子女，那我们以后也会有子女，我们可能现在要做的就是不把这个困难的问题交给我们的孩子。 嗯，那我继续说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负面的东西哈， 嗯。 如果说像你说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啊，考虑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么一天。 对， 我们现在给自己买保险，那比如说等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人6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否能够应对在这篇文章当中所提到的那些疾病以及那些医疗各式各样费用的那些来袭用保险呢？ 这个我觉得啊，这整个大趋势肯定是好的， 是，嗯， 因为首先这个咱们老百姓对于保险的认识啊已经越来越深刻了， 没错， 觉得他肯定买是一个好事儿。另外咱们这产品也会越来越丰富，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到那一天啊，我觉得是好的，应该会有那么一个好的期待，就会有可以解决咱们困难这个产品。 哎，我觉得这一点说得非常之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还是这个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个保险啊， 嗯， 因为之前我们讲到可能现在假如说着手想要给这个60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人群购买保险是比较困难的。 对。 但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就是说亡羊补牢啊，我们现在如果说是啊开始给相对来说年轻一点的父母，或者说作为子女父母可能才40多岁50岁， 嗯， 我们说哎给他来买个保险的话，是不是能够保证比如说在他60岁左右的时候情况要比现在再购买保险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肯定要好很多了呀。 嗯， 对，因为如果现在的老年人，我们就说打引号来说，其实就是属于一种裸奔的状态。 嗯嗯，我明白，就是说没有任何保障。 对，这有可能咱们国家的这个社保和我们的医保。 嗯， 如果现在我们趁年轻的时候把自己武装起来，先加上我们的商业保险，那到时候效果肯定要比现在好很多。 是是是，因为很有可能在他60岁左右出现的问题，包括你刚讲的可能这个意外保险啊或者什么，但实际上可能对于那个年龄段的朋友最需要的是重疾， 就是看病， 就是看病， 就是看病， 包括你刚说的门诊。 对， 然后这一块的投入就包括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入的比如说这个 ICU 重症监护室， 嗯， 它的这个费用 非常高， 是非常之高的，一般的这样的一些重疾可能都没有办法包含这个费用。 对， 必须得是一些高端医疗。 对，高端医疗产品啊才会有这些非常高的自费的项目。 对，而且高端医疗它本身的你这前期投入就非常之高。 对， 所以说未雨绸缪吧。 对，就是趁现在可以买，就像咱们上次说这个门槛或者这个门票我们现在还可以进去的时候啊，就要尽早进去。 是，就首先在这一块啊，无论是什么保险公司啊，对于可能60岁左右这样的一个人群，它是一个空缺。但实际上我觉得你可以相对来说曲线救国，或者说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就是你给你自己上这个保险。 对， 或者说给还没有到达这个年龄的父母上保险，这样的话即便是等到他60岁或者等到你自己60岁左右的时候，你所面临的情况也一定会比你不上或者说60岁左右开始上要好得多， 好很多， 对不对？而因为这个未来保险会有怎么样的一些调整，或者说能有怎样的一些优待，是不是能把这个缺口堵上，可能相对来说会，我觉得 是 比较乐观的 一个趋势。 对，比较乐观的。那其实关于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是他写的这篇文章里面啊，也是提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在这儿也是跟大家来一起分析分析。就包括我第一个要问你的问题，就是这个商业保险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一份贵的保险，一份便宜的保险，我们应该怎么来衡量这两个的价值，然后怎么来取舍呢？ 嗯，说到这个商业保险的价值，尤其是就这篇文章当中啊涉及的比如我们的重疾或者我们医疗的保险， 就觉得保险啊，它绝对不是说保护你不会发生风险。 是。 就比如说我们的重疾或者说医疗，那我首先我跟咱们听众朋友们去阐述一个观点。这观点啊，可能听起来有这么一点的刺耳，或者有这么一点的这个负能量。 嗯。 但它绝对是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保险产品的。 你说我听听。 就比如说我们的重疾。 嗯。 绝对不是说第一啊，绝对不是说你买完这个保险产品你就不会得病了。 是，这个谁都没法保证。 对。第二，就是当你买了这个保险产品之后，绝对不是说你得了病，给了你这个保障的钱，就一定能把病治好。 是，这个也是需要大家来慢慢的来消化来认识的。 对。 嗯。 那可能听众就会说了，我买了这个产品啊，它既不能保证我不会得病，又不会保证我肯定能把病治好，那它到底作用是什么呢？ 哎， 其实它就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就一个字儿，就是钱的问题。 保险就是解决钱的问题， 就是解决一个钱的问题。 嗯， 但可能看起来啊，就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钱的问题，但其实在钱背后有许多的个人的、家庭的以及社会的一个矛盾在里边。 是，治病是需要大夫，是需要药的。 对， 而大夫和药是要花钱的， 是要花钱的。 这个你大家是需要等量代换一下。 对， 嗯， 而且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以前就我们经常在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我可能也会问问，因为我做培训嘛，我可能也会问问我的学生。 嗯、 在这儿，我也把这个问题分享给咱们的听众。 好， 就我们现在可以假设啊，代入一下，如果现在你是一位中老年朋友吧， 嗯， 你的孩子年轻人，可能刚工作或者刚毕业。如果这个时候啊，他得了一个重大疾病，大夫说可以把这个病治好，但是可能需要50万、80万甚至100万。 嗯， 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大多数人，如果在面临经济困难的时候又没有保险，可能我们大多数人会做的选择就是卖房， 是筹钱嘛， 筹钱嘛，或者借钱都可以、嗯，然后去救咱们的孩子。我相信所有的父母肯定都会做这个决定，没有问题。 嗯、 但是现在我想反过来问问，如果我们现在作为父母自己得病了。同样也需要这么多钱，你让你的孩子把房卖了，或者让他去债台高筑，那你会怎么做？ 嗯， 这个时候许多人的回答可能就说：“那我算了，我不治这个病了， 嗯、是 我不要给这个孩子蒙。” 是，那这个问题也抛给大家，咱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咱们再听听这李鹏给我们怎么来讲。嗯，一会儿见。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忠。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三级左右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三度，最低气温零下六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六十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浩洋，今天跟我一起做客直播间的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这位是保险培训师李鹏啊。这个李鹏在上半时段的最后给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讲的是，假如说是这个作为这个三四十岁这样的一个人群哈，子女如果患的重大疾病，很可能这个时候需要钱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需要100万，可能很多的家庭会选择，哪怕我们卖房，我们借钱，我们筹钱，也要给孩子把这个病， 也要把这个病看了 看了。但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倒转过来，就是作为这个子女的父母，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年龄的朋友，自己得了一些重大的疾病，需要这么多的钱，我们是不是会跟自己的子女说，哎，你们把房卖了给我来治病吧，或者怎么样？ 这种情况非常少。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不光是中国人，可能全世界人都有这个传统吧，就父母对子女永远是付出，就可能不是特别希望，就可能尤其是老一辈的父母啊，就不是特别希望如果自己身上出现了问题会影响自己的子女，甚至让自己的子女的前途，包括借钱啊卖房这种都不太喜欢。 这个事实听起来略微的有一些心酸，让人觉得。 但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包括我做这么长时间的培训，见过那么多的客户，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而且这种父母其实他还真正的心酸不光是这样。真正的心酸是当他跟他的子女说你不要救我了，我就不看这个病了，能看好就看，不能看好那我就等着。但这种时候其实他觉得对于子女来说没有压力了，但其实子女的压力还有。 对呀， 这个压力就不光是金钱上的，甚至还有家庭社会的一个指责，还有舆论的绑架。这个家庭的其他人可能会指责他的子女说，你为什么不救你的父母呢？但是这个决定虽然是父母做的，但子女的这个心酸没有人能理解。所以我一直说，为什么重疾险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非常重要，它解决的虽然我们表面上看是一个钱的问题，但它其实真正解决的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尊严的问题。 是，其实由钱连带出了很多的问题， 就很多背后的问题嘛。 是是是是是。 当我们父母比如说真的发生了风险，有了这笔理赔的钱之后，那我就可以堂堂正正，这钱我要不然就看病，要不然我就不看病，我就把它花了，或者我分给谁，这完全可以自己去支配。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不用太说是尊严，但就特别的硬气。我觉得在面对真正的风险发生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保险啊，对于我们家庭还有我们个人甚至我们社会它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地方。 其实给大家传播这个保险的理念，或者说让大家 慢慢认识保险，一方面也是了解到保险的这个重要性，另外一方面也是像你说的，就是关于钱这个事情，因为其实对于这个东西很多人是选择避讳的。 对， 就比如说我跟你这种交情，咱俩谈钱，你不觉得伤感情吗？ 对， 但其实有的时候谈钱真的不是伤感情，谈钱是来保护你的感情的。 对， 那从这个点我们也可以带入到保险，其实保险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对， 钱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倒不是说也都解决了，而是说会有一个更好的保障。 对，钱就是 物质上的保障， 对，经济基础嘛。 是，那么我们说完了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刚也是提到保险，那其实保险防的就是风险。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衡量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呢？就是购买保险的开支与可能的重大疾病风险的关系，这块是可能的。 嗯， 对，因为你买了保险，首先你不一定就是它能给你治病。同时不一定的是什么？你买了保险，你不一定就会得病。 对，但那是肯定的， 对不对？ 对。 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怎么来衡量呢？ 这个话题啊，其实说它不是一个矛盾 啊，不是矛盾。 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在风险面前，人人平等"。 嗯， 就是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说特别好，绝对不是说买了保险就一定得或者不得。 嗯， 我相信这个产品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魔力在里边，保险销售员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权利，所以在衡量方面，我觉得就是风险面前人人平等。 嗯。 我们说的可能更多的就是觉得买了保险到底会不会赔，这个赔不是理赔的赔，而是会不会这个钱我白花了。 是， 所以我们就要想一些，以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以前提过一个双十定律嘛。 双十定律，对 对， 嗯， 就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一种，我们到底要拿多少钱去给自己提供多少的一个保障。 嗯， 另外在谈到这个保险值不值的时候啊，其实许多的我们的消费者会有一个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一个误区。 一个误区，什么误区？ 就是总觉得我一定要等有钱之后我再选择购买保险产品。他可能觉得我现在可能刚毕业年轻或者一个人， 嗯， 没有那么多钱，那我就先不要，不考虑保障了。但是恰恰越是有钱的人，他对于风险防控的能力他越强。甚至就我们说特别有钱的人啊，他可能不需要保险，他自己用自己的存款他就可以去看病。 对。 但是反而是那种没有什么积蓄的人啊， 嗯， 可能他在 或者钱不是那么多的人， 没有那么多的人，那可能一个风险来了就会把他给打倒了。 嗯， 所以就是在风险面前，不管有钱还是没钱，都要投入。 是 啊，具体怎么投入，就是10%，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是，嗯，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在购买保险当中的一个误区就是这样，就是说我现在要买保险了， 嗯， 我就在猜什么呢？猜会不会得什么病 啊？ 我觉得，哎，我们家从上到下，首先遗传学上没有得过这些病的，那这病我就暂时给它排除了。另外呢，我们赌，你比如说那些重大疾病， 嗯， 我们就赌，我们说，哎呦，可能按照我们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吧，啊，比如说不抽烟也不喝酒，那是不是有一些疾病我们就可以排除了？那我们这个也就别包了。啊，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前期投入可能相对来会少一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误区。 对，这还是那句话，风险面前人人平等。 是的， 对。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啊， 好，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不以个人了，我们以家庭为单位，那么我们以家庭为单位的话，应该去考虑购买什么样的保险？ 嗯，那就还是按照上次咱们所说的，如果以一个家庭为单位的话， 嗯， 那肯定就是一个正常家庭，肯定有老年人，有中年人，青年人，可能还有小朋友。 是， 那肯定就是要从最开始的意外。就我推荐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的买的第一份保险最好就是意外险产品。 意外险产品， 对，因为它的门槛非常的低，而且它的实用性非常的强。 对，意外保险，包括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讲到，给这个比如说60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朋友， 对， 购买意外险也是很有必要的。 对， 嗯， 因为意外险除了我们的意外身故、意外残疾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交通意外。 嗯， 那我们肯定社会人嘛，肯定都需要出门。 是， 出门在外的话，肯定都要乘坐交通工具。 天有不测风云嘛。 对， 嗯，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入门的门槛。 嗯， 意外险买完之后，我们下一步买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身故险，还有我们的重疾险。 嗯， 当把这些都补充好之后，那在下一步我们可能就要涉及到一些理财，包括以后子女教育的这么一些产品的一个配置了。 嗯，你刚才第二步讲了，比如说身故险和重疾险哈，啊，那假如说在这个家里面没有老人啊，比如说就是这就是一家三口 。 爸爸妈妈和孩子，这个爸爸妈妈呢也基本上是正当年30-40岁，孩子呢差不多也就是1-2岁的样子。那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当中，我们还需要买你刚所谓的这个身故险吗？包括这个重疾险吗？ 那也肯定也需要， 也是需要的， 对，也是需要的呀。 嗯， 因为这个意外险只是一个门槛，它是 怎么说是所有人肯定都需要的。其实这就好像我们这个上学的小朋友需要买的这个学平险一样。 嗯， 可能在学校在组织当中它是一个强制的，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其实我觉得咱不能强制听众们去买，但它的必要性也非常强。 嗯，那我刚才就还是刚才那个问题 就比如说小孩子一两岁，哎，买意外险没问题。 嗯， 啊，这个父母三四十岁正当年，那可能很多人真的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何必在现在花那么多的钱去买重疾乃至于身故呢？因为我们目前来看没有任何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啊。 两个答案。第一个就是套回咱们最开始节目开始所说的，就因为现在你还可以买。 嗯， 如果等你老了之后啊，你买可能也不太好买了。 对。 第二个就是其实真正的重疾险啊，在40岁左右是真正的高发期。 哦，四十岁左右是重疾险，就是重大疾病的一个高发期。 重大疾病一个高发期，那可能人老了之后，更多就是其他一些小病。那重疾险是42岁左右啊，是风险最高的一个峰值了。 嗯，所以也是希望大家不要拿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健康啊做赌注。 对，没必要拼嘛。 对，这个保险保障呢，可能相对来说真的是会让你这个，后期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能够坦然的去面对。 对，但还有一句，就是我们再说回来，这个保险虽然我们说它怎样好，但是也一定要有四个字，就是量力而行。对，因为保险在购买的时候，可能听众听咱们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啊，都有一个意识，就是这个保险绝对不是说我一锤子买卖，也绝对不是说我就交几天，就交一个月，交一年两年，它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行为。那所以如果你一定要设计好自己的这个产品的规划嘛，你不能说今年我钱多，哎，我觉得我买一个保额或者保费非常高的产品， 哎， 到第二年第三年我交不上这个钱了， 嗯， 那等于其实对自己对于保障都是一个损失。 是，就之前都白交了。 都白交了嘛，嗯，对。 对，刚第二点你讲到了，比如说对一个家庭来说比较适用的，一个是身故，一个是重大医疗。 医疗重大疾病。 嗯，重大疾病， 对。 那刚才第三点你讲到的是什么？再给我们重复一遍好吗？ 就是当这些所有的这些保障啊， 嗯， 都已经打好之后，那下一步我们可能考虑，如果还有闲置资金的话，可以考虑两种产品。那第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理财型产品。 理财型产品。 对，就是我们的收益固定的这种产品。 嗯， 当然肯定它，如果你要说跟什么股票啊、基金去谈它的这个收益的话，它肯定是比不过的。 嗯， 但是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收益确定。 收益确定， 对，比如每年我们 旱涝保收， 哎，对， 嗯， 它是一个写在条款当中，你每年或者每几年能够返多少钱的。 这个是所谓的那种分红型的保险吗？ 是我们的生存，就是两全型保险。 两全型保险， 对，两全型保险。 嗯， 这个分红如果有机会，咱们可以说啊，这个分红，我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不要太去看重它， 不要 为什么呢？因为它分红就是保险公司经营。如果今年好，他会把这红利分给咱们的客户们。 嗯， 那我们更重要的应该看重这个分红型保险其他的收益，比如我们的生存金，或者我们已经固定返的那个钱，因为那个是固定的，但是分红绝对是不固定的。 嗯，其实就分红型保险，咱们真的可以找一期节目来好好的来聊一聊啊。那除了你刚提到这三点之外，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还有没有什么需要额外购买的一些保险呢？ 嗯，比如说我们还可以给子女储备一个教育金。 教育金， 对， 嗯， 因为像这种分红型保险或者我们说两全型保险啊，它什么叫两全呢？就是它生或者死它都可以保。 嗯，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挑一个，就家庭当中啊年龄最小的小朋友给他买这么一个两全型保险。 嗯， 那么只要这个小朋友一直生存，那他可以 健康成长， 健康成长，那就可以一直去享受保险公司的这么一个返还的利益。 嗯嗯嗯，就其实到最后关注到的还是家里面年龄最小的这样一个 对 一个群体。嗯，那说完了这一点的话，我们再问我们下一个问题是，比如说疾病的开销很大，那有一些不在医保和商业保险的这个保险范畴内，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筛选呢？ 如果是我们看病啊，就是医保和商保，就我们普通的商业保险啊，都覆盖不到的话，那首先这种几率呢可能也不太大。这种几率也不太大， 嗯， 但是就像咱们这个这上面这个文章当中所讲的，确实也是这种情况真正的出现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给大家提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建议，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那就是一款产品叫做高端医疗险。 高端医疗险。 高端医疗险。 嗯， 这种产品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可以简单来说，就基本上只要你去医院看病，它都可以给你进行一个赔付。 嗯， 但是这我简单来说啊，具体的条款咱们还要私底下再去研究。 就是这个笼统上可以这么来理解。 对， 嗯， 而且它 怎么说呢，就有一些比较好的高端医疗险我了解过了，就是他去看病的时候啊，你不用带钱， 不用带钱， 你直接带着保险公司给你发那张高端医疗险的一张卡， 嗯， 直接去刷卡就可以了，所有的保费所有的我们花费啊，保险公司直接给你报销， 嗯， 对， 但是前提也得是我们在谈到细节的时候也得是这家医院是在你这个高端医疗保险的这个范畴当中 啊 对， 是，那其实关于这个买保险，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我要买一款保险的时候，我是应该选择口碑，就是说比如我们选择一些大的公司，还是说选择看起来性价比高的一些具体的产品呢？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很关注一个问题，因为可能选择大公司它可能针对的情况未必和我是严丝合缝的，但是我选择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它可能价格没有大公司那么高，但是呢它跟我的情况比较符合，而且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这个是一个关键，但也会有隐患，就是它不是一个相对来说很大公司的这样一个产品，可能后期会不会出现一些啊，比如说类似于就是它倒闭了卷钱跑了、 哦、 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首先啊，如果咱们是买了寿险产品的话，那大家放心，肯定不会有说倒闭或者跑了什么样的这种情况。 对， 因为保险法当中已经规定了，经营有个人寿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啊，他哪怕最后真的经营不下去了、 嗯、 也一定会有其他大保险公司接盘， 嗯， 会把客户给接回来， 或者是保监会直接， 对，这肯定都有硬性的规定、 嗯、 因为他在做这个保险公司准备成立的时候都已经承担这些责任了， 这个是对客户有一个很大的保障的。 对， 嗯， 然后具体我们说到你到底是买品牌还是买性价比， 嗯， 我给各位建议，就是如果你非常懂保险，非常了解这些产品的话，那可以，你可以去自由挑选一些像我们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产品。 嗯， 那如果你对产品不是特别了解，你只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笼统的认识，就觉得我需要保险，需要一个就是完全的把我的缺口都覆盖住的这么一款产品的话，那可以找一些品牌大的公司啊去了解一下。 那他可能做的相对来说更加专业， 对，更专业，他更全。 嗯，这一点希望对大家来说是有用的哈。那说完了问题，我们接下来也是要聊到一些具体的这个例子啊，听众发来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那首先我要跟你说到的这一个例子哈，是一位女性啊，这个女性她是82年出生，她目前呢是给自己跟自己的女儿买了一份寿险，那她就想问问您，她是不是还需要再买一份大病险？另外，她也想给家庭的其他成员，包括自己的公婆父母买保险，那就不知道能不能买，最先应该买什么险。那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在咱们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都已经提过了、 嗯、 啊，第一个问题实际刚才也讲到过了，那你再给我们重申一遍吧。 好，那咱们就从后往前说。 嗯， 那给自己的公婆或者父母买保险，我觉得首先咱们要也不能说表扬啊，要这个赞许一下咱们这位听众，他保险意识非常强， 是， 而且对于自己的父母公婆非常孝顺。那可能更多的我们首先还是先从意外险产品先入手， 嗯， 让这个保障先做得足足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因为具体看一下他的公婆或者父母的年龄段，可不可以选择购买一些医疗险的产品。如果可能，如果门槛过于高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先不做选择，把这个钱，因为可能家里就这么多钱嘛， 是 不给你买呢，可以给自己的丈夫、给自己的女儿或者给自己来选择购买保险产品。我看他已经给自己和女儿选择购买了寿险产品， 是， 女儿的重疾险啊，大病险不着急，但是可以给自己或者给自己的丈夫去选择购买一份我们的大病险产品。 大病险， 因为我看这个82年 重疾险就是大病险 啊，对，重疾险就是大病险， 嗯、 就是重大疾病嘛、 嗯。是是是， 对，因为我看82年也是36、37岁了， 是， 对，可以选择购买了。 是，那接下来我们来聊第二个案例哈。 好， 第二个案例是这样的，就是这位也是一个女性，女白领，88年出生，还没有孩子，啊，但是已经结婚了。正在备孕当中啊，那首先也是恭喜您啊，希望您的这个宝宝早日降生，健健康康。那另外他也想问啊，他说对于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买亲子类的保险，还是说先给自己和先生买一份保险？而且他问的是在买的时候要不要考虑保险的理财功能啊，对，他想的还比较全面，可以说。 嗯，那这个呢，就这位听众啊，我觉得首先他要先盘点一下自己家庭这么一个资产情况，看看有多少钱是可以选择投入到我们的保险产品当中去的。 嗯， 前面两个，首先他自己买这个亲子保险，这可以，因为现在市场上有许多的母婴险，还有我们的孕中险都有，这肯定要选择购买的。另外，给他和自己先生所购买这保险，我觉得可以同步进行。 同步进行。那如果说家里的这个经济情况 并不是那么的富裕哈、啊。 嗯， 就在二者如果说有要一定要分出先后的话，你建议他先买哪个？ 那肯定还先买母婴险了呀， 还是先买就是亲子类的保险是吧？ 对对、嗯，而且我了解过这种母婴的产品啊，保费不太高。 保费不太高、 千元以下就可以选择购买了。 嗯，那这一类的比如说亲子类的保险它主要保的是什么呢？它有怎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呢？ 嗯，比如保一些，但这我就不太专业，因为我现在还属于单身状态、就是研究过这个产品。 好的、 对，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怀孕之中一些检查如果出现风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当如果生产之后这个孩子有畸形一些问题的话，它可以有一个赔付。 这个主要赔付的也是说在这个孩子这个治疗方面的一些， 对，治疗方面的， 明白了。 对，但是其实它的保障挺全面、但是它的保额并不高，因为孕妇也是属于一个高危的这么一个客户种类嘛。 嗯，所以如果说这位女士听到的话，就如果说你现在考虑二选一啊，如果您的经济条件并不是那么的理想的话，您可以先考虑买这个亲子类保险。 对， 保额不高，但是保障的程度很大。 对，就是还是挺全面的。 是。那如果说下一步啊，给自己跟先生要买一份保险的话，那也是我们刚刚推荐的这些嘛，比如说这个重大医疗， 对，重大疾病，还有我们的身故险。另外，在夫妻方面，我给咱们听众们提的建议啊，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一种夫妻互保的形式。 夫妻互保的形式， 对， 嗯， 就是我做投保人，比如说我男性吧，比如我有爱人的话，那我做投保人，我给我的爱人投保， 嗯， 我的爱人做投保人，然后他给我投保。这样是属于一个交叉保障的这么一个， 这样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样的意义咱们可以再留个悬念，咱们可以在下次节目当中去做，因为这个不光涉及到我们的一个保障，还可能还涉及到我们如果啊，就是不是发生了我们的这个人身的风险，而是发生了家庭的风险，那可能我们的保单如果要拆分的话，可能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在里面。 哦， 对，可能会有这么一个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买保险的方式，要比如说我给我自己和我太太同时。 单独怎么去买？ 对啊， 对啊，他可能有其他的这个更好的一个地方。 哎，你就是今天先留个扣， 可以先留个扣， 先留个扣。 建议的是夫妻互保。 嗯，不，建议的是夫妻互保。 对，夫妻互保就是你给我投，我给你投。 明白了，虽然听起来复杂，但实际上有它的道理在里面啊。那刚才他还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你觉得他要不要考虑保险的这个理财功能呢？ 现在的保险啊，如果说是带理财功能的话，基本上跟保障功能是已经完全分开了。 嗯， 那可能在10年前或者7、8年前那种情况下，是我们有许多产品就是既带保障功能 又 带理财功能的。 对， 但是这段时间啊，其实这就像我所说的，这个保险产品是在螺旋上升的一个阶段。 嗯， 就它会把这个东西分开。如果你想要保障，那我给你保障；如果你想要理财，我就给你理财。所以我给咱们这位听众的建议啊，就是在买的时候。可以先不用考虑 理财功能啊， 对，因为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先把自己的保障功能做足，然后下一步当我们的小宝贝啊顺利降生之后，可以选择把这个保险放在他身上 啊。其实也就是说，是不是现在很多的这个保险它已经不具有这个理财功能了？ 保障类产品基本上已经没有理财功能， 已经完全分开了。 对，就两个产品已经完全分开了，理财就是理财，保障就是保障。 啊，所以您给出的建议是我们还是先考虑到我们的保障， 对， 然后等我们保障都齐备了之后，哎，然后我们再考虑到比如说理财这一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紧要的一个事情，啊，我们先保障了啊，保障有利了之后，再考虑到比如说怎么样钱生钱， 对， 或者怎么样能够稳定的有一定的收入， 对，先把这个挣钱的身体保障住，我们再去挣钱。 好的。非常感谢李鹏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下期节目啊还能跟你好好来聊一聊其他的一些话题。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要给您带来的节目是，我们来看一下啊，接下来要带来的节目应该是旅行号1073啊，我是浩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各位。